知你点解每一天为你开心，令我伤心要翻开我心思，推测我点解每一天没有惊喜，没有伤悲要解释，我点知木立是我心声不爱广播，如活在真我，怎么都算不妥，怎么怎么怎么过分多，怎将心魔公然半清你任何就坐，仿佛你是我影子，每一声每一丝没有不知，要指点我专意，追问我那时我这时到那时，做那一些要猜测，我点知木立是我心声不爱广播，愿活在真我，怎么都算不妥，怎么怎么怎么过分多，怎将心魔公然半清你入来就坐，在真我，怎么都算不妥，怎么怎么怎么过分多，怎将心魔木立是我心声不该广播，愿活在真我，怎么都算不妥，怎么怎么怎么过分多，怎将心魔木立是我。